真实旷野，抬头看星空，我保持一步距离，拍下你的背影，风吹过你衣裙，星光落你掌心，是我不小心的坠入梦境，才不愿意清醒。如果我变成落在你眼底的流星，每个光芒都释放我对你的憧憬，你说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，我不会让雨落地。如果我变成陪在你身边的风景，你想看一场飘雪或是一场春雨，好天气，我不会让雨落地。